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是2021年12月27号星期一。 首先我们一起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5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5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8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北三环和平东桥西向东的辅路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另外呢，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北双方向车行缓慢，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明天呢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先来关注陕西137例本土病例均与12月4号巴基斯坦入境航班高度同源。 内蒙古满洲里市全域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北京推行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改革，已经办结1600多项工程，为建设单位办理竣工验收创造便利条件。 天津地铁4号线、6号线二期即将开通，为乘客带来新的乘坐体验。 河北方面，京石高速石家庄段深泽连接线正式通车，方便沿线群众出行，促进区域内经济进一步发展。 部分交通违法记分分值降低，公安部发布交管新规，明年4月起施行。 国际电讯方面，受到疫情等影响，美国26号超过4000航班取消或延误。 日本多地积雪厚度超过往年均值的10几倍。 文体资讯，中国男子手球超级联赛收官。 中国美术馆八大展览跨元旦展出，1月推出迎冬奥大展。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8例，本土病例162例，陕西152例，其中西安市150例，咸阳市1例，渭南市1例，广西7例，均在防城港市，浙江1例在绍兴，广东1例在东莞市，四川1例在成都市。含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均在广西。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4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上海2例，浙江2例。 我们再来关注陕西方面，今天下午陕西省举行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近期疫情防控情况。会上介绍，陕西省疾控中心目前已经完成了137例本土病例的全基因测序，均与12月4号巴基斯坦入境航班报告的境外输入病例高度同源。 记者今天从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经过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批准，自12月26号23时30分起，将满洲里市南区街道、东山街道、兴华街道等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调整后，满洲里市含扎赖诺尔区全域均为低风险地区。 记者从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到，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动态清零的总方针，坚定不移做好首都防护河，确保冬奥会、冬残奥会成功举办，确保安全有序度过两节假期，天津市就进一步强化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减少人员跨区域流动、减少人员聚 集性活动，实施两节期间来返京核酸查验三方面要求。 一是减少人员跨区域流动，二是减少人员聚集性活动。两节期间按照非必要不举办原则，严控大型文艺演出、展销促销、体育赛事等聚集性活动，压减线下活动，倡导线上团拜。三是实施两节期间来返京核酸查验。2022年1月1号到3月15号，天津市实施全部外地来返京人员查验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制度。 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表示，相关的疫情防控政策将会根据国内和天津市疫情形势的变化适时进行调整，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的关注并且主动配合。 据山西省运城卫健委微信公众号12月27号，山西运城盐湖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消息称，盐湖区一名西安返运人员因违反防疫规定被依法追责。 西安返运人员陈某某无视市区两级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有关防疫规定，造成可能性疫情传播的较大风险和隐患。盐湖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对陈某某及其父亲和外婆均实施14+9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公安部门依法追究其三人违反疫情防控规定的法律责任。 昨天，太原发布微博提示，12月24号晚接有关方面通报，有50箱越南进口涉疫红心火龙果部分货品和外包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流入太原市。经核查，12月7号沃尔玛购物广场长丰街店购入该批涉疫火龙果后即上架销售，到12月16号全部销售完毕。 经过排查，有涉疫货品密切接触人员共5人，12月25号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而对超市、仓库以及货架等场所环境采样6份，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太原市疫情防控办提示，请12月7号到16号在沃尔玛购物广场长丰街店购买过涉疫火龙果的顾客，主动向居住地社区报备，并且进行14天的自我健康监测和2次核酸检测。监测期间呢，如果有不适，请尽快前往就近的医疗机构就诊。就诊途中，请佩戴口罩，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并且主动告知自己的旅居史和接触史。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接下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热点，首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目前影响北京市的冷空气势力已经减弱，北京市气象台已经于今天上午10点解除了寒潮蓝色预警信号，至此寒潮的影响总算结束了。今天开始，北京气温回升，冬日暖阳再现，最高气温升至6摄氏度，但是早晚时段寒冷依旧，出门时还需要捂严实一些。同时呢，北京空气干燥，公众需要及时补充水分，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 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地铁4号线南段、6号线二期2条线路将从明天，也就是12月28号正式开通初期运营。这两条线路途经哪些区域，又将带来怎样的新的乘坐体验？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天津地铁4号线南段线路从东南角站至新兴村站，共设14座车站，沿途经过南开区、和平区、河西区、河东区、东丽区5个行政区。线路可与2号线东南角站、3号线和平路站及5号线成林道站换乘。4号线南段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金城中央活力区、金滨大道商圈等区域提升发展，改善海河两岸交通联系。天津地铁4号线设计总包单位中铁上海设计院天津分院总工程师孟伟介绍说， 4号线南段它在规划的时候呢，一直沿的是京滨大道旁边，就是沿着这条路来走的。城市规划它是一条骨干线，我们在整个设计注重呢，把它和周边的商业去融合。4号线开通之后，可以串联起仁虹伊势丹、和平意象城、天河城、天津海信广场、滨江购物中心、河东万达等近10家大型的商场。 除了商业区、居住区的轨道通达，地铁四号线还以现代设计的手法全方位展示了天津商贸文化，打造了一批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特色主题车站，让小小的地铁车站也能成为天津的网红打卡地。中铁上海设计院天津分院轨道交通所所长陈文杰说， 6纬路站它是天津第一个地下4层车站的，它的地下2和地下1的空间是打通的，整个的挑高是有8米多，结合着漕运文化，在车站的顶部做了船底的一个造型，它结合了有一全部用贝壳粘贴而成的一个艺术墙，还有一个是超长的 LED 灯带，乘客的视觉效果来看的话是特别震撼的。 交通方面，昨天石家庄交投集团金石高速石家庄段深泽连接线正式建成通车。12月25号，该连接线顺利通过了交工验收。天津至石家庄高速公路石家庄段项目深泽连接线位于深泽县的城西侧，起源于深泽县城西环和北环的交叉口，终点位于定深公路的深泽县与定州界的交界处，全长 6.924 公里。按照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的标准设计，设计速度达到每小时80公里，路基宽度是24.5米。 深泽连接线的通车运行实现了京石高速公路与区域骨架路网的快捷衔接，构建区域和谐路网，大幅提升路网服务水平，形成深泽县向北的出城区道路快速集疏出入境交通量，减轻了出入境交通对深泽县主城区的交通压力，方便沿线群众出行，促进区域内经济进一步发展。据了解，金石高速石家庄段深泽连接线自2021年7月15号开工建设，石家庄交投集团克服了工期紧张、大气污染防治和新冠疫情等诸多困难，圆满完成了工程建设任务。 日前，石家庄地铁单日客流量再创历史新高，达到了51.01万人次。之前呢，石家庄地铁单日的最高客流记录是2020年12月31号的48万人次。 同时，石家庄市两元畅享地铁等系列惠民举措持续推进，为高效有序做好车站大客流疏散，保障乘客安全出行，石家庄地铁人以血为令，迅速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站务、轨道、信号、接触网等专业随即赶赴现场，有条不紊地展开了扫雪除冰、设备检查检验、大客流应对等工作，全面保障地铁安全运营。 以家为原点，200米之内肯定能够找到一处电动自行车的充电设施。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街道正在打造5分钟充电圈，已经新增了2223个充电接口。 目前，整个八里庄街道已基本实现5分钟充电圈全覆盖。下一步，街道将在每个楼门张贴充电设施导引图，告知居民附近充电车棚的具体位置。此外，街道还将在商圈附近安装换电柜，快递员、外卖员可在此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不会耽误跑活。 2019年至今，北京市东城区通过小区内部整理、挖潜小区周边的停车位、共享停车、开展路侧停车等措施，缓解平房、老旧楼房区居民停车难题。目前，东城区已经挖潜了9000多个车位，其中54处停车场、2800个共享停车位投用，并且累计开放了100条道路的6327个路侧车位供居民停车。 核心区停车资源分布不均是停车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东直门街道的实践是东城停车治理模式的一种探索，挖掘盘活停车位，东城各个街道因地制宜，在崇文门商圈、崇外街道与哈德门大厦合作，利用大厦地下3层、4层开放150个共享车位。在写字楼密布的朝阳门街道，银河 SOHO、 朝阳门 SOHO 两个大型写字楼中也开辟了共享车位，为朝阳门街道9个社区的居民提供优惠停车服务。 竣工联合验收是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工程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今天，记者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在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 5.0 版改革背景之下，北京市住建委推出了深入优化验收流程、探索试行单体验收等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截至到目前，北京市共办结1600多项工程，为建设单位办理竣工验收创造了便利条件。 据介绍，北京市于2018年推行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改革。该项改革指的是建设单位一次申请，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联合规字委、人防办、城管委等10个委办局及水电气热通信等6家市政服务企业同步开展限时验收，避免建设单位反复与多个政府部门沟通协调。 北京关于进一步规范北京市新公住宅项目配建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的通知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在新公商品住房、安置房等项目当中，每年按项目住宅建筑面积的一定比例配建公租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其中，商品房配建保障性租赁住房，以提供70平方米左右的小户型、低租金成套住宅为主，努力让新市民、青年人住得起、住得稳、住得好，补齐租赁住房结构性的短板。 通知明确，配建住房和项目其他住房在布局、建筑密度、景观环境、绿化、建筑外立面的风格、色彩、建筑材质品质等方面保持基本一致。配建住房原则上采取集中布局，以整栋整单元为最小建设单元。最小建设单位配建住房实施装配式装修成品交房，和同一物业管理区域内其他住房实施统一管理。 另外呢，配建住房坚持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经营，考虑区域租金水平和建安成本等因素，这类房源由市或区保障性住房专业公司回购，实现全流程严格监督管理。 据了解，通过集中供地配建方式，今年全市共成交配建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地块25宗，配建建筑规模46万平方米，可提供房源约5700套。 关注医疗方面，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今天通报第二批医保领域个人违规典型案例，包括社保卡遗失被盗刷、使用本人社保卡为他人开药、转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等。在一起案件当中，北京市医疗保障局接到反映孙某某多次使用本人和他人的社保卡购买并且出售药品的案件线索之后，立即对涉案人员进行了立案调查。 调查发现，2018年1月至2018年9月期间，参保人孙某某多次使用其丈夫张某某的社保卡，于2018年1月到2020年11月期间多次使用本人社保卡在某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并将药品出售。经询问，孙某某承认违法事实。经过核算查实，孙某某累计骗取医保基金60435元。 北京市医保局对于当事人孙某某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退回骗取的医保基金，处骗取金额2倍罚款的行政处罚，共计181305元。北京密云区人民法院依法对孙某某作出判决，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个月。 在此提醒广大的参保人员，社保卡为个人就医凭证，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为谋取利益、私利留存、冒用、盗刷社保卡套取医保基金。 去大医院看病也能在家门口取药了。近日，天津市医保局发布关于支持处方流转医保政策的通知，明确天津市支持处方流转的有关医保政策自2022年的1月1号起实行。 通知明确，参保人员使用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范围内的药品发生的费用，由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应当凭医生处方或住院医嘱，定点医疗机构为参保人员开具处方后，实时上传至医保信息系统，并由提供处方调剂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药师或执业药师按规定进行审查。 通知同时明确，参保人员凭定点医疗机构所开具的处方，在定点的零售药店购药发生的药品目录内药品费用，按照规定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的支付范围，给付标准、支付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按照外配处方的定点医疗机构相关规定执行。凭借定点医疗机构所开具的处方，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目录外的药品费用，以及凭借非定点医疗机构处方或自行到定点零售药店购药费用，按照规定纳入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 日前，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河北石家庄市以药品、药用耗材集中采购作为解决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突破口，积极深化四医联动改革，全面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作。 今年以来，石家庄市积极跟进落实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5个批次，共218个品种，省级联盟带量采购2个批次，共计10个品种。医用耗材涉及到人工晶体、冠脉支架以及冠脉扩张球囊和一次性使用输液器以及静脉留置针等5类医用耗材，累计节约采购资金超过了8.2亿元。 医用耗材价格大幅下降，使患者进一步减轻就医费用负担。石家庄市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坚定不移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常态化、制度化工作，切实做好国家组织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重拳结果落地实施，为患者提供更多质优价廉的药品和医用耗材。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今天，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2021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卓越科技论文总体产出持续增长，北京以 7.6 万篇的数量在全国31个省区市当中居首位。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赵志云表示，科技论文作为原始创新的重要产出之一，在科技评价体系当中的作用正在逐步调整，为引导科研人员发表高质量学术成果。近年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一直在积极探索开展卓越论文评价，研究注重高质量科研成果的贡献和影响。 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卓越科技论文共计 49.38 万篇，比2019年增加了 27.6%。 全国共有31个省市自治区发表了卓越科技论文，其中北京发表的卓越科技论文数量是最多的，达到了 7.6 万篇以上。按照国际论文被引用次数统计，我国在材料、化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技术四个领域论文的被引用数排名世界第一位，与上年度相比新增了计算机科学领域。 再来看，为了让天津市民在元旦春节期间吃到优质水产品，天津市农业农村委会同涉农区积极开展保供行动，帮助水产养殖大户搞好冬季渔业生产，及时捕捞优质水产品上市销售。 据介绍，在宁河区、武清区、静海区以及宝坻区、滨海新区等区，农业农村部门积极组织养殖大户搞好水产养殖越冬管理，确保温室大棚室温和水温，搞好水质的监测，适时的投喂绿色饲料，积极开展病害预防，确保生长良好。 与此同时，对达到捕捞标准的水产品提前进行质量安全监测，两节期间金产水产品上市总量预计可达到5万吨以上。品种包括鲤鱼、鲫鱼、草鱼、大口黑鲈鱼，还有半滑舌塔、多宝鱼、南美白对虾等。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公安部今天发布新制定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删除机动车不粘贴检验标志等交通违法记分，降低部分交通违法的记分分值，同时修订机动车登记规定以及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对近年来推出的交管改革措施的制度化，并且再推出了9项交管改革的新措施。具体情况，我们也来听一下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任雪娇的报道。 公安部交管局局长李江平介绍，本次单独制定新的部门规章《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对记分管理制度进行了系统调整和完善，在保持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管理力度的前提下，降低了部分交通违法行为记分分值，删除一些交通违法行为记分。办法共7章37条，包括调整记分分值、调整满分处理、推行学法减分等内容。修改后，记分行为共50项，将从2022年4月1号起实施。 在保持对酒后驾驶交通肇事致人伤亡后逃逸、使用伪造变造牌证等严重妨碍交通安全的记分行为记12分的前提下，根据对交通安全畅通影响的程度，降低了部分交通违法行为记分分值，删除了驾车未放置检验标志、保险标志等交通违法行为的记分。 此外，对一个记分周期里多次记满12分的，延长学习时间，增加考试科目；对于交通违法行为情节轻微，采取警告处罚的，免予记分。 同时，严查严处弄虚作假、买分卖分、替学代学、考试舞弊等行为，对发现违法违规的，严格依法处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公安部交管局副局长刘宇鹏表示，另外2个修订的部门规章是对公安部近年来已推出的69项一证办、异地办、网上办的交管改革措施进行制度化。 豪华车配件价格维持高位，部分经济型车辆的配件也涨价了。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今天，也就是27号，公布新一批零整比系数，北京奔驰 C 级、奥迪 Q5L 的配件价格令人啧舌。部分售价几万块钱的经济车的车型，配件价格涨幅在两三成。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7天的报道。 汽车零整比是所有售后配件价格总和与整车销售价格的比值，能够反映不同车型的用车成本。最新公布的100款畅销车型零整比中，北京奔驰 C 级的零整比高达823%。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技术部负责人曾碧强介绍， 零整比最高的还是奔驰 C 级，第二的话是宝马 X1， 第三的是英菲尼迪 Q50L， 其他的雷克萨斯、奥迪这些豪华车零整比都是相对偏高的。 另外，18个常用配件里有15个在涨价，100款测评车型中，常用配件负担指数最高的是北京奔驰 C 级，而华晨宝马三系、英菲尼迪 Q50L、一汽奥迪 Q5L 也排在前10名。值得关注的是，常用配件负担指数增长最快的3款车型是奇瑞艾瑞泽5、广汽丰田雅力士和一汽奔腾 B50， 都属于经济型车辆。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董事长方仲友分析， 国内大趋势汽车销售向中高端方向偏移，我得向新能源汽车方向偏移，低端的20万以下的车型的销量可能受到挤压，厂家也好 4SD 也好，为了它的生产它零部件也在往上调。 常用配件中，前大灯仍然是最贵单件，奥迪 Q5L 的9.5个前大灯相当于一辆整车的价格。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董事长方仲友介绍，后续商业车险费率将纳入更多零整比系数。 表面上讲，这些零部件赔付是保险公司的，但背后还是消费者自己支付的。下一步希望在承保的时候，根据不同的车型、不同的零整比啊，更加合理的考虑进去。 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据民航局网站消息，近日针对媒体反映的土耳其航空公司伊斯坦布尔至广州航线出现了天价机票，严重损害境外回国旅客的权益问题，民航局迅速行动，依据中土航运运输协定以及相关国内的法律法规，部署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立即对相关情况进行核实调查，如发现有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况，将会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加大监管力度，维护国际航空运输市场秩序和价格平稳有序，切实保障旅客合法权益。民航局提醒，广大旅客应选择正规渠道购买机票，并保留好有关凭证，避免上当受骗。旅客如发现价格违法违规行为，可及时向国家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今天，国家邮政局发布关于2021年11月邮政业用户申诉情况的报告。通告显示，11月份全国快递服务问题申诉34848件，环比增长了29.8%，同比增长62.9%。快递服务申诉的主要问题是快件丢失短少、快件延误以及快件损毁，分别占申诉总量的28.6%、24.6%和22.5%。环比增长明显的是快件延误以及快件丢失短少的问题。 今天，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情况。自2012年起，教育部重点加强实验室、图书馆等基础办学措施和信息化建设，累计支持173所中西部高校教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300余项。“十三五”期间，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07亿元。 记者今天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山西省绛县李策峪一带目前发生人员失踪事件，报告称6名人员失踪多日。今天早晨开始，当地已经展开了搜救工作。 据了解，李策峪位于中条山区，是宿水河的源头，山高沟深，境内有铜、金、银等矿产资源，曾发生过私挖乱采矿产资源的现象，经过治理整顿之后趋于有序。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文明的距离5公分。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啊，手机忘关机，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受到疫情的影响，美国26号超过4000航班取消或者延误。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根据航班跟踪网站的统计数据，当地时间26号，美国境内及出入境美国的航班有将近1000架次被取消，大约3500架次航班延误。报道称，由于奥密克戎毒株在美国大范围传播，航空公司因机组和运营人员感染、隔离或辞职，出现人手短缺现象。加上近日来美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导致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在旅行高峰期间延误或者取消。 尽管如此，根据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的数据，全美当天依然是有超过153万人次通过机场安检出行，比2020年同期高出了近41万人。美国公共卫生专家警告称，假期出行会增加新冠肺炎的感染风险，美国民众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再来关注，澳大利亚西澳州延长强制佩戴口罩令至1月4号。12月27号，根据澳大利亚西澳州卫生部的消息，西澳州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州长麦高文随后宣布，首脑珀斯将延长强制佩戴口罩令和娱乐经营场所关闭时间至2022年1月4号。在此期间，大型音乐节活动将被取消。 新增的确诊病例是一名女性，感染的原因被证实是与一名法国背包客有关。由于人口密度低，西澳州呢是澳大利亚疫情控制最好的州。 还是来关注澳大利亚首都领地新增病例增多，病毒监测点采取限制措施。当地时间12月27号，根据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卫生部的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首都领地发现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89例，创下自新冠疫情在澳大利亚出现以来的单日新增最高纪录。 由于目前呢，这个领地居民前往北领地、昆士兰州等旅行需要进行新冠病毒的检测，加上疫情加剧带来的检测需求上升，首都领地的多个监测点不得不采取限制检测的措施。目前呢，没有症状、非密切接触者、非国际旅行返回人员被认定为未必要检测者。为了缓解检测的压力，病毒检测点暂时不接受以上人员的病毒检测申请。 日本多地积雪厚度超过往年均值10几倍。根据京都新闻27号报道，日本气象厅发布消息称，截止到日本当地时间今天27号上午8点，滋贺县岩根市积雪的厚度已经达到71厘米，是往年均值的35.5倍。滋贺县高岛市积雪厚度为72厘米，是往年均值的18倍。京都府五贺市积雪厚度是往年均值的16.5倍。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12月27号凌晨的3点30分左右，日本滋贺县岩根市内的一处国道因为一大型卡车轮胎在雪地打滑，无法正常行驶，造成了该车后面的大量车辆被困，长度达到了2公里以上。 12月27号，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简报称，雷伊已至少导致菲律宾389人死亡，另外有64人失踪，1146人受伤。减灾委的数据显示，台风雷伊致菲律宾受灾人数超过420万人，目前仍然有57万人滞留在1179个避难点。 此外呢，334个城镇宣布进入到灾难状态，370个城镇的学校宣布停课，130个城镇仍然处于电力中断的状态，256个城镇处于通信中断状态，17个城镇的供水尚未恢复。全国范围受到不同程度损毁的房屋目前已经达到了50万个，另外有276处基础设施遭到损毁，近8万公顷的农作物被台风吹毁，经济损失已经达到了220亿菲律宾比索，约合人民币27.98亿元。 再来关注美国北卡州一名3岁儿童因意外枪击受伤。当地时间12月26号，美国北卡州亨德森县治安官办公室发表声明称，该县一名3岁儿童于25号因意外枪击受伤住院。 警方于25号下午的2:30接到报警电话，报案人称一名儿童接触到了家中的枪支，并且意外开枪击中了自己。邓肯补充说，该名儿童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警方仍然对该事件进行调查。 近日，在美国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示，美国死于枪击的儿童数量是其他发达国家的6到9倍。在1999年至2017年期间，美国平均每年有340名5到14岁的儿童以及2050名15岁到18岁的青少年死于枪击。 刚果金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死亡人数升至8人，20人受伤。当地时间12月26号深夜，刚果金新闻和媒体部长、政府发言人穆亚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北基五省贝尼市25号晚间发生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共造成了8人死亡，20多人受伤。穆亚亚称，贝尼市的安全措施正在加强，每晚宵禁时间从晚上的9点钟提前到了7点钟。 此前，贝基五省省长发言人希尔万表示，25号晚8点左右，一名自杀袭击者在贝尼市中心一家酒吧的入口处引爆炸弹，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的至少6人死亡，13人受伤。 再来关注美国方面，美国2021年假日销售额增长了8.5%，为17年内的最大年度增幅。当地时间12月26号，美国万事达卡旗下支出脉搏市场调查发布报告称，美国2021年假日销售额与去年相比增长了8.5%，成为了17年内最大年度的增幅。 该报告显示，美国2021年假日销售额当中，服装和珠宝的销售额增幅最大，与2020年相比，2021年假日期间的服装销售额增长47%，珠宝销售额增长32%。分析人士认为，假日销售额的增长证明美国消费者已经适应了通货膨胀、新冠疫情以及供应链等问题带来的影响。 关注俄罗斯方面，俄罗斯央行从2022年开始要对所有个人间汇款进行监控。据俄新社当地时间12月27号报道，俄罗斯央行将会从2022年开始对信贷机构的所有个人间资金流动进行监控。 据介绍，俄罗斯央行更新了商业银行机构向其定期提供的报告表格形式，其中需注明所有形式的个人间汇款的详细信息，同时还需注明汇款人和收款人的个人信息。这项政策可能于2022年1月起开始施行。俄罗斯央行表示，新政策的实施有利于银行优化服务，同时也有利于打击网络赌博、加密货币诈骗、庞氏骗局、非法外汇交易和非法商业活动等行为。 当地时间12月26号晚间，据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乔安娜·弗里曼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消息称，著名的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石景谦于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5号辞世，终年85岁。 石景谦是当代最受瞩目的美国汉学家之一，被称为最会讲故事的汉学家。1936年生于英国。石景谦与孔飞利、魏培德一道被称为费正清之后的美国汉学三杰。自1974年以来，他们完成了14部有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包括《追寻现代中国》《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王室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康熙与曹寅》等。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一起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目前，冬奥会的所有场馆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准备阶段，其中所有新建室内场馆全部达到了绿色建筑3星级标准。昨天，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智慧场馆建设全面完成。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国家速滑馆智慧场馆系统包括智慧集成和数字孪生平台、 AI 加 AR 导航系统、 8K 加 VR 和360度低延时定制化视角观赛系统等，这些智慧场馆系统昨天全面完工。在这套智慧场馆系统中，智慧集成和数字孪生平台为场馆管理者配备了超级大脑，可以根据室外空气品质自动开启净化系统，根据室外光线强度自动降下电动遮阳帘，同时能够根据不同时间、不同竞赛需求控制冰面的温度。 操作系统呢，不仅覆盖了我们场馆的所有的这个建设的部分，而且已经覆盖到了场馆外围的交通和相关的设施啊，为运动员创造最好的比赛的竞技环境，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这个观赛效果。 日前，河北省组织的服务保障团队已经全部入驻张家口赛区签约饭店，全力以赴帮助提升赛时住宿服务水平和应急保障能力。 12月26号，张家口赛区签约饭店授牌仪式暨住宿服务保障实施动员大会正式召开，这标志着住宿服务保障工作整体上进入到全面就绪、巩固提升阶段，也进一步动员部署相关人员，提振精神，精益求精，全力以赴做好冬奥住宿服务保障工作。 近日，冬奥航班备降全流程全要素联动演练在石家庄机场举办，切实锻炼提高了石家庄机场冬奥备降保障能力和各方协作联防联控工作水平。 这次演练由河北省交通运输保障分指挥部牵头，组织河北省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涉奥国际客运航班备降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的全部成员单位共同开展。 演练以2022年1月某日因首都机场大雾，一架载有冬奥代表团的航班备降到石家庄机场为背景，设置了天气预警发布、备降信息传递、航班落地保障、临时下机休息、涉奥轮椅旅客保障、旅客突发心脏病等6个科目，采用了指挥部桌面推演与现场实战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对全流程全要素进行了演练。 在演练结束的总结会上，各参演单位对于演练本身以及冬奥保障当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围绕严格环境消毒、规范消毒评价以及建立健全保障分方案等多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研讨。 北京冬奥会日益临近，全国各地对于冰雪运动的热情也是越来越高涨。在吉林举办的吉林国际高山单板滑雪挑战赛本周末在北大湖滑雪场迎来了本年度的收官之战。 今年的吉林国际高山单板滑雪挑战赛共有5站比赛，每站呢都决出了高山滑雪大回转专业组、大众组男女组别冠军和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大众组男女组别的冠军。其中呢，高山滑雪大回转项目面向各地年轻梯队队员增设了专业组别，提升了竞赛的级别。比赛形式沿用了去年分站赛以及总积分排名的方式。收官站吉林北大湖站比赛的赛道垂直高度达到155米，设置了22个旗门，参赛人数达到350人，是全部5站比赛当中人数最多的一站。 赛事举办期间，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在北大湖展示，再次激发了人民群众对于冰雪运动的热情。 继续来关注体育消息。2021赛季中国男子手球超级联赛日前在安徽合肥落幕，北京队最终排名第7位，华体国奥队夺得冠军。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中国男子手球超级联赛12月25号结束，以后备梯队球员为主的北京体彩队最终排名第7，在所有参赛队伍中排名垫底。北京队主教练郑永利在总结时给球队打了6分的及格分。 6分吧，及格分吧。总体来讲，虽然成绩不是很理想，但是呢，能够体现出这些年轻队员的进步，因为确实有些客观的因素存在。这华体队把咱们北京队调走了6名队员，然后全会之后呢，有7名老队员退役，可能阵容不整，也影响到了这个前期的备战。 主力球员抽调至国家队，多名老队员退役等情况，让北京队派出了以年轻人为主的阵容出战今年的联赛。其中00后有8人，其余大部分也都是1998、99年出生的年轻队员。联赛先后在苏州和合肥两地进行单循环比赛，北京队的总战绩是2胜10负。在这一过程中，球队的小伙子们暴露出了问题，也收获了成长。 技战术层次，可能技术层次，包括个人技术层次呢，可能相对来讲要差一些。然后应对比赛的能力和阅读比赛能力也不足。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后需要在他们身上着重去改进的。 而谈到明年的联赛，郑永利认为在阵容齐整的情况下，北京男子手球队依然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如果说可以以完整阵容来应对这个联赛或者今后的比赛的话，北京队还是一如既往的争夺冠军的。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12月26号，北京国安队在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2阶段争冠组 第五轮比赛当中以0-1不敌广州队，那么连续四轮未尝胜绩。本轮过后呢，国安队是以8胜4平7负积28分的成绩排名争冠组的第6位。 另外再来关注中超联赛争冠组另外一场焦点战，广州比赛的这场对决当中，山东泰山队以2-0击败了河北队，提前三轮夺得了本赛季中超联赛的冠军。这同时呢，也是山东队继2010赛季夺冠之后，时隔11年再度获得了中超联赛的冠军。 这里边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也是山东泰山队队史上第5个中国足球顶级联赛的冠军啊。在本赛季足协杯比赛上呢，山东泰山半决赛双杀河南嵩山龙门之后呢，和上海海港会师决赛，他们有望在这个赛季实现双冠王。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消息。今天上午，北京市举办了北京冰雪运动发展专场发布会。发布会上透露，以北京2022年冬奥会为契机，北京冰雪运动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冰雪运动进校园实现了16个区全覆盖。 在北京冰雪运动发展专场发布会上，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葛军介绍，面对北京开展冰雪运动供需矛盾的实际困难，北京市逐年增加冰雪场地设施供给。冰雪场地由冬奥申办前的42座冰场、44块冰面、22所雪场发展为82座冰场、97块冰面和32所雪场。 近年来，北京市已经建设了200所冰雪运动特色项以及200所奥林匹克示范教育区，各区各学校积极探索因地制宜，课程方面重普及，活动方面重兴趣，逐步形成了市区2级特色示范学校的布局。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重大标志性工程河北崇礼长城景观展示量化工程日前全部完工。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崇礼段长城是冬奥会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两项重大战略的交融点，是向世界展示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文化自信的重要窗口。目前，崇礼长城景观展示量化工程经全时测试运行，达到最佳展示效果。 为了这个确保这个冬奥会及冬残奥会期间灯具的正常运行，我们每天都会安排专业的技术人员巡视。 崇礼长城景观展示量化工程临近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始终坚持文物保护最小干预原则，综合考虑了赛时转播和赛后可持续利用的不同需求，依据长城遗址形态分级分段，对冬奥核心区桦林东段6公里长城本体及7个烽火台实施量化，采取点光源铺设、龙骨灯网安装等方式，确保重要节点的远观效果和近观体验。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近日中国美术馆新开了多个大展，以艺术大家的精品之作陪伴观众迎接新年。吴维山馆长透露，除了有八大展览跨元旦展出，2022年的1月7号还将会推出迎冬奥、美在逐梦、中国美术馆藏、体育题材美术作品展，值得期待。 另外呢，春节前后啊，中国美术馆将会举办第9届北京国际双年展，3月22号到5月10号将会举办乌拉圭艺术展。中国美术馆明年还将重点组织创作并策划主办庆祝中国共产党20大召开美术作品展和长征题材美术作品展，以美举旗帜，聚民心，传承红色基因。 新年的脚步逐渐临近，年轻人的跨年计划又被提上了日程。马蜂窝旅游大数据显示，元旦去哪儿玩近一周的搜索热度上涨了150%，多数的游客都倾向于出行前一周才确定最终的目的地。本地游呢，依旧是今年出行的主旋律，订单量占比达到了40%。 咱们来看一看驴妈妈旅游网的数据啊，上面显示呢，今年元旦小长假游客出行以本市游和省内游为主。80后、90后、00后，这是当之无愧的消费担当了，占比超过了80%。亲子遛娃、主题乐园、新年祈福、登高爬山，不同年龄游客游玩的方法也各异。 80后的人群出游预定主要城市呢，是以城市近郊的酒店或者酒店加景点套餐产品为主。而从90后的消费偏好来看，成群结伴预定主题乐园门票去看一场烟花秀，或者是去近郊爬山，成为了他们的热门出游选项。 而以00后为代表的人群呢，地标建筑打卡游，包括郊区的民宿轰趴、沉浸式剧情演绎密室，则是他们的最爱。 我们再来关注天津方面，为了迎接元旦、春节、双节的到来，天津市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从昨天开始在二楼临时展厅推出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雅韵传风范、墨香送伟人、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馆藏书画精品展。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馆藏文物精品展展出近90件馆藏文物精品，包括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生活用品、办公用品、书信手稿，以及他们上交国家的中外友人赠送的礼品等。观众在欣赏展品同时，可以进一步了解文物背后深藏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领略伟人的崇高精神风范。据悉呢，展览展期持续到2022年的3月13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我们再来关注演出方面，昨天天津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在艺术总监、著名的指挥家李彪的率领下，亮相了天津大剧院音乐厅，奏响了一台舞曲之夜交响音乐会，为热爱艺术的市民送上了新年祝福。 新年音乐会是每年辞旧迎新之际深受人们喜爱的艺术活动。那作为天津市综合性艺术团体，天津歌舞剧院多年来呢为家乡观众呈现新年音乐会。近年来，天津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在李彪的率领之下，不断开拓新思路，时常带给观众新意。音乐会呢在德沃夏克的狂欢节序曲当中开场，优美起伏的旋律渲染出了生机勃勃、热情奔放的欢庆氛围。 另外，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8周年，助力党史学习教育，石家庄市图书馆特别邀请了感动省城十大人物、河北省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王金，在新馆 A 馆一楼展厅举办了毛泽东诞辰128周年藏书展。展览自12月26号开始，1月10号结束。读者朋友呢，可以通过石家庄市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预约到新馆来参观。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还有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消息。 编辑舒润、志强，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来看一下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5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5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7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8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大家好，我是于浩。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那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听众朋友，再会。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霜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跨越2个世纪，历经90余年，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与失踪震撼了世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从20世纪初的周口店到1996年日坛公园的秘密发掘，这期间都经历了什么？北京人头盖骨是灰飞烟灭，还是依旧在世？